倾听全世界，全世界却倾听你，一朵一朵，一首一首的曾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生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5:5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0号星期五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今天呢也是陈默光临男左女右11岁之后的第一期节目。 嗯，是啊，11年了。其实这个有一件事情能让你做10年以上，我觉得真的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而第11年，我们仍然坚持继续，我觉得我们应该给自己点个赞。 对，去年我们大操大办在一起哈，隆重的纪念了10年。那个现场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哈，就是10年很不容易。 嗯， 然后接下来的这11年呢，你就觉得哎也还 OK 吧。接下来12年不知道能不能啊，反正我们就用这个欧洲杯、世界杯这样的一个时间的点哈来纪念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嗯， 奔向12年的路上呢，还有陈默同行，而且他还是出现在星期五的晚上。 哎， 今天呢，我们的红人也到了1601红。 是的，这样的一个开端哈，因为每一个尾数是一的这个事情，都会让大家觉得是一个新的里程碑的开始。1601红。 对，今天晚上呢，我们会有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也是我最近听到了一首歌。 嗯， 这首歌呢，其实大家如果当初看过《流星花园》的话，应该都是不陌生的。 对， 而且2001年的时候，就是第一版的《流星花园》的时候 ，Penny 呢就演唱了《你要的爱》。 嗯， 当时那一首歌呢，就是在片尾的时候，就每当这一集演完了， 对， 然后就会出现这首歌。如今呢，新的《流星花园》已经上档了，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是， 对。然后呢 ，Penny 在17年之后又唱了这一版《你要的爱》，不过后面加了3个字叫。深夜版， 那不就是特别适合我们来播出的一首歌吗？ 对，然后我就想，2001年的时候，我并没有做广播， 嗯， 我当时还在，一会儿讲这个故事好吗？ 好啊。 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 这是全新翻唱的深夜版的你要的爱。 哎，你不觉得吗？其实它的整个节奏表达方式在这个近二十年之后其实完全变了一个样子，真的特别 舒缓了很多。 对，特别特别适合在深夜收听啊。 要不人家怎么叫深夜版呢？ 对，就适合我们这种深夜电台。 而且 Penny 是一直都非常有才华，可是呢不是一个特别显山露水的歌手，所以一直以来我觉得他是一个挺被埋没的，直到怎样之后哈，他被很多人呢又重新认知了。 对， 然后如今呢又有了这个流星花园，因为翻拍嘛现在正在热映，于是乎呢这首你要的爱又再次的被提及。因为刚才我没有说完哈，我第一次看这部戏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还也是在一次旅行当中，2001年我第一次去三亚，然后去蜈支洲岛，那个时候我是看完这部戏啊，然后刚好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怎么样，你现在伤已经疗好了吗？因为那时候我在失恋嘛，我以前有个习惯就是，只要失恋就会去看大海，然后当时我觉得最美的大海就是在三亚。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早，2001年去了三亚，应该很早了哈。而且是蜈支洲岛，那个时候 是， 我就跟他介绍，我说《流星花园》太好看了，你一定要看。然后他说：“哎呀，咱们都多大了，怎么还看这样的戏呢？”我说：“真的不一样，不一样。” 确实，那个时代不太一样的。 对，2001年的时候，我觉得，我当时也是挺排斥的，但后来很多朋友给我安利了之后呢，我就看了，然后就停不下来。 真的，当时我也是。 就是如今呢就再一次又有新的演员年轻人重新来就是演绎这个流星花园，可是我就一集也没有看。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当时的版本应该真的是蛮经典的，然后它给你开启了可能特别不一样的一个世界，让你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个样子，然后呢它其实也传递了一些不太一样的观念，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代这部片子是蛮超前的。 对，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借着这部戏的再次翻拍，借着这首歌你要的爱深夜版，我觉得也可以跨越了十年甚至有点二十年那么久哈，来谈谈你要的爱，就如今你要的爱和你十年前十七年前要的一定不一样了。 对，人都在变，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人的三观啊也不是这种一成不变的，大家都是在发展的，而且当你经历了更多事情，有了更多的这种人生感悟之后，你的很多判断和思考的这个维度其实都会发生一些相应的改变。 对啊，就像我们的听友眉清目秀张，他已经开始抢答了，我要的爱就是和谐相处对我好，三观一致没烦恼，经济基础和外在条件不算什么。对啊，今天晚上也希望大家想一想啊，你要的爱，就是你知道自己要什么才能找到，就害怕就是盲目的，或者是别人要的，你以为自己也需要。 对啊，就害怕是这种无根的野草一样的飘摇啊。这首歌就送给最近一直受风雨困苦的朋友们吧。 爱走了，心自然明亮，他来时躲不掉，走得静悄悄，你不在我预料，扰乱我平静的步调，怕爱了找苦恼，怕不爱睡不着，我飘 来自周迅的一首老歌叫做《飘摇》，所以今天晚上真的是有不少的老歌哈。 嗯，因为在周末的时光里哈，大家喜欢找到一些有安全感的东西。 嗯， 其实过去对于你来说，可能你要的爱是那种很疯狂啊，很炫目的，但是经过了成长，经过了一些事情之后，可能会换作平平淡淡也好，或者是稳稳的幸福也好哈。 对，又或者其实你根本没有期待一份爱情，但是呢就像歌里唱到的那样，你不在我预料，扰乱我平静的步调，可能有的时候他来的时候就是这样静悄悄的就来了。 现在不是流行确认过眼神吗？就是得确认一下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能够请进你的生命当中哈。 哎， 总之你要的爱是什么呢？在这个周末的晚上哈，如果愿意和我们互动的话呢，可以告诉我们。1601红已经挑选出来了，叫做荒漠一米花儿，听上去就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哈。 嗯， 荒漠一米花儿，今天晚上呢，拜托你来担当红人了。 是， 你要的爱，我们来问问大家。当然，其实这个命题有时候想想也是挺大的哈。 对，很多朋友都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其实有的时候，爱并不只是指这种男欢女爱的这个 对 狭义的 爱， 对，它有的时候也可以指很多种。比如说小米 YFM， 他说呢，我们要爱我们本来的样子，这是对自己的一种爱。其实也对，因为如果人不会爱自己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很难真的去爱别人，爱万物。 陈默在2018年，在你38岁的时候，你要的爱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其实这个挺难的，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或者特别理性的标准。我觉得人和人真的这种 chemistry 就是感觉特别特别重要，气味相投，那首先它会是一个好的开始，这种吸引，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你愿意和它相处，然后呢在相处的时候，哪怕是相对无言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舒服，不会觉得别扭，不会觉得心里有压力，而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彼此有很多的共同语言。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感觉，实际上真的是让人可以愿意付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承诺。 好的，那不管你是1970几年出生，80几年出生，90几年出生，甚至2000年的哈，也18岁了。 嗯， 你肯定对于你要的爱，不同年龄段、不同的男左和女右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位 WWDDYYAN 他说，我要的爱是彼此相爱。 嗯，也对，是这样的，不是那种就是单方面的那种情感的付出和寄托，它一定是一个有来有往，甚至有交锋，但是两个是彼此的就是确认的眼神嘛。 对，而且你渐渐会分辨出爱和喜欢的差别哈。 嗯， 有一句话说，喜欢是不离开，而爱是离不开。 July 爱吃辣，他给我们发了一条很长的截屏。他说最好的爱情观到底是什么？是不会因为一条没有回复的短信，一句无心的话，一个不要紧的异性朋友而断言你不爱我。当你穿过树林，翻过山岭，越过海洋，我都放心的让你去远走。无论你在想什么，做什么，或是说什么，我都知道你不会弃我而去，而你终究是我的。 对，这一条呢，就是我曾经制作过的一个爱得更久点的帖子。 对啊，就 是我非常认同。 你看，角标就是韩立。 对，我非常喜欢的一段话哈。嗯， 是因为爱丢你，怎么会夜深还没睡意？每个念头都关于你，我想你。想你，好想你，那是因为爱丢你，怎会有不安的情绪？每个莫名的日子里，我想。 时候怎么能放过这首歌呢？ 嗯哼， 来自莫文蔚演唱的《爱情》。 嗯，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爱情观，所以这个世界才会有那么多的冲撞，因为大家的想法未必一样。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有缘分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我觉得那也真的就是你的爱情观和另外一个人的爱情观碰撞到一起的感受。 所以，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他快要结婚了，然后发给了

姜文导演的新电影《邪不压正》正在热映，很多观众惊喜地发现，在这部电影的编剧一栏中，曾经创作过话剧《天下第一楼》《德龄与慈禧》、电影《新龙门客栈》、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等经典作品的著名编剧何济平的名字赫然在目。在何济平看来，张北海的原著《侠隐》其实并不难理解，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有情调，但是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只保留了原著《侠隐》的架构和人物，对情节和角色的性格做了大量的改编。讲述传奇乐队温拿五虎的电影《兄弟班》将于7月20号上映，温拿五虎谭咏麟、钟镇涛、陈友、彭建新和叶志强将在片中本色出演。兄弟班是一部热血青春的喜剧电影，记录了温拿五虎最终于80年代登上红馆舞台的故事，时间跨度达到10多年之久。导演陈友介绍，他拍摄这部电影是想把自己和兄弟们的友情故事讲述给大家，片中的很多情节都源于他的真实经历。他认为其实我们的故事和现在的年轻人都差不多，也希望这部电影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启示。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月影流声，两点重播节奏驾到，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特别创意，六点歌飞扬，七点月影流声，八点音乐加速度。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44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0号周五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优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601红。红人是什么呢？红人就是在外场帮我们和大家聊天，然后和我们一起到24点下班，保证我们的留言量达到120的外场小记者。 哎，所以呢，特别希望我们的红人啊，能够奋战到12点，跟我们一起把节目做完。 对，今天的红人其实明天不用这个早起上班嘛，还不错。不像周一到周四啊，我们这个苦苦哀求大家当红人哈，终于有人站出来。现在好了，我们已经到了1600红了哈，真的是一天天的向2000红迈进。嗯，明年能不能有这档节目，我觉得还差不多应该有的。所以呢，我们是有可能到2000红的。 哎，到什么时候会知道明年的情况？ 我们一般是在9月份会有这个关于明年节目的安排。 嗯， 会有一个招投标， 是 就是每一档节目呢都会公开的拿出来，如果在去年这档节目的表现不够好的话，我们将会拿出来全台进行再一次的主持人、编辑、记者的这样的一个招募。如果说这档节目连续7个月都是在上升状态的话，它将会获得免标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所以能不能让我们过得轻松一点，就多看大家的支持了。 其实前几年还真的是男左女右一直都会很幸运的被免标。 对，这真的是谢谢大家。 但我一直都觉得一个节目怎么可能一直在往上升呢？这个 我们的基础是多低啊。 对，这个基数实在是，我每次也都觉得 可能是现在哎，大家可能又换了一个调查公司吧， 就是、或者是大家又换了一种生活方式， 又换了一批调查的人员等等等等哈。总之呢，其实你们的收听对于这档节目的存续是有很大很大的关联的。 哎，所以你们都是在用耳朵投票的。 对，我特别感谢大家，就是听这档节目这么多年，同时呢也包容从爱的更久点到男左女右中间会有很长的一段，让大家多吃点海参的节目啊。所以呢，这些年来我们彼此真的就像亲人一样了啊，大家都很熟知，有些东西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和改变的。 嗯， 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夜里尽量把歌曲选得更好听啊，把我们之间的聊天进行得更融洽更舒服。 对，我们就做那些我们能做和我们能改变的事情，至于其他的事情呢，就交给时间，交给我们的记忆和耳朵吧。这首歌呢是我这周听到的一首新歌，迫不及待的要带来跟大家分享了。 好吧，不知道是不是有一首苦情歌哈。你要的爱是什么呢？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就是你要的爱，可以互动到新浪韩立微博。 而这首歌呢叫来不及勇敢。 自行车向前转动着时光，在后座遗落了谁目光，不曾想你穿着校服模样也从我生活里长，风吹过吹旧了那条小巷，到尽头追不到你余光，我的梦只有你懂得欣赏，那是最美的时光，有时我还来不及学会勇敢，让你一个人孤单，我害怕青春就此离散，让你很长遗憾，你我从此无关。遗憾是片青春的书签，夹在了最痛的那一页。 去交换，换一切为时不晚，换余生不再孤单。来自周深，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好听。 嗯，而且会有一些遗憾哈。 嗯， 会有一些当时不够勇敢， 所以才唱出来， 对， 来不及勇敢的这样的后悔。 所以他也被选作是一个这个青春电影动画片的主题歌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都会想到自己的青春，自己青春当中的那些还残存的记忆。 对，我觉得在十八岁的时候对于爱的想法啊，和28岁、38岁、48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聊的就是你要的爱。 嗯， 听听我们的听友们啊，虽然你们没有报上年龄啊，但是从你们的这个回答里哈，就大概其能感受得到，目前你们的这个人生状态啊。桃子，桃子，大桃子，我要的爱是让我心安。 哦， 这个也挺对的哈， 对，让我心安，这很重要。 这一看就是25岁以上的人啊， 嗯， 35岁差不多的那种感觉了。 然后我看到两位朋友写的很像，一位朋友写叫做喜欢棋逢对手的爱，另外一个叫做喜欢旗鼓相当的爱。 啊，不是势均力敌吗？现在还流行，现在不是还流行势均力敌啊？ 嗯， 还有就是什么，要有三点相似，这三点很重要，就是饭点 哦， 吃饭的时间点。嗯，哭点， 哭点， 嗯，笑点，啊， 哎，还真的是， 又增加了空调温度点，就是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啊。当然，这些都是以小见大的，就是觉得一个细节里哈，能感受得到两个人如果哎正好哎你爱吃辣的，哎我也爱吃辣的， 嗯， 哎你喜欢到这家店，我也是啊，哎就会发现，爱情的最初都是找相似啊，这个相似越多呢，又会觉得这个缘分好深呢， 是 啊，天哪，老天就是给我天造地设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呢，过了3个月之后，你会发现当相似的这一切的新鲜感全部都已经用光以后，剩下的就是在不同点上彼此该怎么的接受。 哎，所谓这种磨合其实并不是磨合对彼此的相同点，而是真的是怎么去接受这种不同， 对， 让彼此的不同变成是一种齿轮咬合的力量和美，而不是那种好像疙疙瘩瘩的感觉。 对，最近呢也有一些真人秀的夫妻节目哈，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当然，肯定在展示他们的生活的同时，他们会有点这个和自己的原来的生活有点不一样，有点艺术加工哈， 嗯， 但是多多少少的会让你感受得到，就是当你和另一个人在相处的时候，遇到一些不同，遇到一些我们说的这种毛病啊缺点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相处的，是怎么来化解的。 嗯， 就像你刚才说爱的起初电光石火呀，一见钟情啊，都非常容易，难的是在过程里接受一个全部的优点缺点都有的他。但是你知道在这个接受缺点的时候，有的人就是很有智慧， 嗯哼， 有的人呢就是我觉得是扭曲， 对， 甚至是极端所以会让这个相处的第二个阶段开始碰壁，最终走向两个人不欢而散。 确确实实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啊，智商是你用来对待那些你喜欢的事情的一种技能，而情商呢是用来对待那些你并不太喜欢的事情的技能。 嗯，还有就是幽默感啊，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比如说，如果你现在问我你想要的爱，我就想要一个，在我笑的时候，或者是我逗他笑的时候，他都明白，就能 get 到这个笑点。 嗯， 然后当我哭的时候，他也能够第一时间知道我为什么而哭，不需要哄我，但是他知道懂我，哪怕是非常说我幼稚的一句啊，你真是个爱哭鬼，我觉得都比非要给我讲个什么大道理要来得好。 嗯，确确实实，因为在家里并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 毕竟我都40多岁了。真的是不需要再像就是曾经那样你要告诉我怎么做了。 嗯， 其实我们都经历过大风大浪了。小童 LV 他说，今天午餐我跟朋友还聊天，说他说他想要的是黄居樱花树下喝着咖啡，我说我想要的是圆明园柳树下喝着普洱了。结果我俩呢就要下个月去德国啃香肠了。所以想要的不一定能得到。 对，有可能得到了一个并不是两个人一开始各自想要的，而是两个人听起来都觉得还不错的。 嗯，所以有时候你想要的和你遇到的之间如果吻合的话，可能就是老天给你安排好的那个对的人。 嗯， 如果没有的话呢，可能过程里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 嗯哼， 但我觉得磨合毕竟不是一个绝对的好办法。 一句不说，听着我们的歌，也想起了谁呢？入场的人们越来越多，热气升起，尘埃飘落， 灯光亮一起身亡，又在躲避着什么？一曲唱尽，有人离场，有人红了脸颊，台上的人说十里春风无人再懂啊。你知道那只是情话，你终究会忘记它，可是忘记却那么让人害怕。安静角落总有颗泪光，给人寻当烛光亮，此刻的欢闹啊，你与我轻轻唱，唱着生活让你懂得的遗憾和渴望，褪色着人生啊。坐在门口的角落，一句不说，听着我们的歌，又想起了谁呢？入场的人们越来越多，热气升起，尘埃飘落，灯光亮，你起身望，又在躲避着什么？一曲唱尽，有人离场，有人红了脸颊，台上的人说十里春风无人再懂啊。你知道那只是情话，你终究会忘记它，可是忘记却那么让人害怕。安静角落总有颗泪光，人人寻当烛光亮，此刻的欢闹啊，你与我轻轻唱，唱着生活让你懂得的遗憾和渴望，褪色着人生啊。一曲唱尽，有人离场，有人红了脸颊，台上的人说十里春风无人再懂啊。你知道那只是情话，你终究会忘记它，可是忘记却那么让人害怕。安静角落总有颗泪光，给人群当烛光亮，此刻的烦恼啊，你与我轻轻唱，唱着生活褪色着人生啊。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这是来自陆先生乐队带来的与你轻轻唱。 嗯， 尽管有很多人说啊，如果他们想超越《春风十里》实在是太难了，但是呢，我非常喜欢这支乐队。 嗯， 我也不知道是，可能是真的是从事了这么多年工作的关系啊，音乐 DJ 的关系。我在听第一次听他们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喜欢。我一种感觉，我觉得他们不是简单的，就是几个没经过社会经验的喜欢音乐的人， 都是有故事的男孩子， 他们都是有自己的工作的。 对， 就属于像你喜欢，就比如冰岛他们的这个足球队里的所有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在生活里。 哎，但后来他们辟谣了，说冰岛足球队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人家是专职的， 不是生活里有自己的工作了吗？ 不是，后来专门 人都在说， 对，专门有一个辟谣帖说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总会给一种期待，就是 这也是媒体传给我们的。 对，确实是，当时后来就有特别正经的辟谣帖了。不过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说到突破哈，我在想为什么一定要有突破，为什么一定要所谓叫超越自己过去的作品，其实到底哪有这么严格的好与坏之分呢？ 啊， 只要我们喜欢，只要是一个能够走到你心里的作品，我觉得就是好的作品。 对，也许他一亮相就拿了个100分， 嗯， 然后之后的作品你难道非要让他达到101分吗？ 嗯， 那也不太可能。或者说和100分接近的时候你都觉得啊还是没有那个好。 所以其实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什么人生巅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你做得好了那就是你的一个成绩，但是之后呢即便成绩好像并不是像以前那么高分，但是仍然是一个会有很多人喜欢的音乐，就像刚才的这首歌。 我觉得一个乐队最重要的是一个乐队气质啊，当你树立了这个乐队气质之后呢，你的作品可能喜欢的人就从中间能找到他要的东西啊。比如我喜欢陆先生乐队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吐字方式是很清晰的，就是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像你身边的朋友， 对，娓娓道来的，好像就跟你说一件事儿一样。 是，并不是说完全用一种音乐人的姿态在和你对话，反而更像是一个你身边的人，一个经历的大风大浪之后哈，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美妙，还有这个世界的残酷， 是， 等等等等，这种感觉反而更加舒服了好多。如今呢，你要的爱可能已经是找到了哈，就在你身边，也许可能还在天边。于是我们在这个夜里呢又来细数一下你要的爱是什么样的。 嗯， 这位叫做 Dinner C 的朋友他说，爱情是晚安，你如果做了好梦可以独享，我不介意，如果做了噩梦尽管撒娇，就是好那个文艺的感觉哈。包括大家看一些现在记录生活的视频啊，什么某音里面会有很多让你突然又相信爱情的东西哈，包括一些浪漫的爱情的举动啊，还有一些浪漫的一起去旅行的画面啊，都会让你发现真的遇到了一个对的人。为什么刚才我在上半时段说磨合这件事情啊， 嗯， 它绝不是说磨合了一段时间不好你来再继续磨合啊，你们一直磨合磨合就会磨合好了，一定不是这样的啊。 嗯， 你要知道其实好的感情对的状态不需要磨合很久的。 嗯，确实， 大概其实也就是过个几招之后彼此都明白了啊，哦，他就是这样的性格啊，哦，他就是这个脾气，我们都会说哎他就这样啊，我已经全盘接受了，对吧？ 是， 并不是说你必须要改正你某一点某一点咱俩才能继续走下去。 嗯， 那个真的是短暂的改变，其实也有带有欺骗性的。 对，我觉得那都是一种叫做硬着陆，就是你其实虽然看起来落地了，但落地的那个过程其实在你心里一定是有印痕烙印和那种不舒服的。 对， 就是强扭的瓜不甜吧，只能这么讲。其实一切东西都是恰到好处，都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 对，所以我也很认同一句话，就是做你自己让我爱你，就这句话是挺有道理，因为我爱上你的时候你的那个样子一定是最好的，对吧？继续做你自己我肯定就会接纳你那一面， 哎， 至于你糟糕的一面没办法，就是买东西买一赠一，你买了这个洗头水他非要赠你护发素，而这个护发素可能还不是你想要的， 你就看主流嘛。 你不又带这首歌了吗？ 我真的就是又带了它。 你为什么每周都要听他呢？ 没有，上周就没带啊。 是不听这周过得不完整是吗？ 就要提醒我们要深深的记得每一个来过我们生命当中的人啊。 哎呀，好吧，可我更在乎的是留在你此时此刻每天里的人。 嗯， 这个很重要。 嗯， 我觉得爱就是他都在你的每天里。 希望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份感情吧，就是你知道他来了，你知道他不会走。 好吧，我们第30段见， 一会儿见喽。 梦一个幻境，让我可以看看你睡觉不见的你，问雨下多少，嬉笑掩开痕迹，心头一刻都变成泪分流，用一生的爱抵押传说的不可能，哪怕永恒只是生死一场，你说将来

这个女孩还挺逗哈。 嗯， 好吧，看来是很关心哈，而且同时有很多自己的这个偶像哈，崇拜的对象。 是的，这样挺好的，就是自己有一个前行的目标和方向。嗯、 对，不是其他小伙伴的那些，就是歌唱界的哈，演艺界的这个偶像级的人物哈，而是一些重量级的人物。 嗯， 好吧，今天晚上你要的爱是什么呢？如果平常根本就没想过，今天晚上借着音乐好好想一想，我们也愿意听听。 是否都已了得，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知道不知道。 心事收藏着，也许你 记得，也许你都忘了，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亲爱的，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让珍贵的人生有失有得。的幸福把遗憾抱着，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别回头看我。亲爱的，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带着泪水中能看到你真的。在某处另一个你留下了，在那里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着。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值得。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自由了。 两首歌连放，第一首歌呢是来自胡夏翻唱的《知道不知道》，而这首呢是来自五月天 《后来的我们》。 对，而这一首歌呢也是他们为 了两个版本啊，其实是 为了这部电影呢又后来唱了一个版本，也是比原来的那首歌在编曲方面其实更柔和了， 其实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原来那首歌的演唱，当然它有它非常好的特色，而且这个五月天的歌迷们也非常非常喜欢，但是真的放入到电影里边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是新的这个版本更适合一些。 对，一下子变成了就是更亲切了哈，更像是经历过许多之后的后来的我们了。 对对对，就是一首歌是从前往后看，而另外一首歌真的是从后往前的回望了。 对，我们常常说以前可能听某一首歌自己只是从旋律啊，只是从那种歌的本身在听，后来呢发现自己已是曲中人啊，你发现自己也经历了这些事情，然后才顿悟到有些事情现在才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爱人，需要什么样的爱情哈。 其实我觉得这一辈子任何时候明白自己明白道理都为时不晚， 是 总好过你一辈子总被蒙在鼓里，让自己对自己都是一个云山雾罩的认知。 荒漠一米花就说，我要的爱是和爸妈在一起。对啊，就是当生命中的另一半他迟迟不出现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刻叶谦坐在我旁边的话，他就会加一句，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 你当然就不能说因为在爱情上有缺失你就开始否定自己生命中就不需要爱了，对吗？ 是， 你一定也是还有父母的亲情之爱呀，还有跟朋友之间的友情之爱呀， 亲情、友情、爱情， 对，还有这个世界上所给予的那些美好的爱啊，买到好东西的好物之爱啊、对不对？ 是啊， 把家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种喜欢之爱啊，都是啊。 嗯，但是我觉得在现实社会中啊，其实确确实实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虽然这些感情之间是不互相排斥的，亲情、友情、爱情怎么会排斥呢？但是呢，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又或者有的时候你的选择也必然会让你可能顾及到一头就很难顾及到另外一头，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度等等，所以现实总会让人不得不去做出一些选择，而这个时候你是什么人，你更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真的是你做选择的核心依据了。 听友顾秋意说，哎呀，我已经搞不懂了，可遇不可求吧，你又为什么要问我想要什么，是爱就好啊，我能感受你给的幸福就好，就像人的心是各式各样的，自己爱自己六分，他给我四分，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嗯，然后冬晴朗说呢，就是要成为彼此的正能量源，哎，这个也挺对的哈。 还有一点就是，以我现在这个年龄段哈，我对想要的人哈，或者想要的爱的一个很清晰，甚至可能从我20岁开始吧，我也没有改变的，就是我还是很看重一个人的，也许有人会觉得很肤浅哈，但是我认为这对女人的眼缘来说是很重要的，就是整体外貌的精细事儿，就是我对一个人的这个男人所给我呈现的那个气场我很在乎。 对，是这样， 就是我不能一味的说他是颜值啊、当然他不见得说是多么的这个帅的这个概念，而是你看到他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人他有一种精气神是可以感染到你的，对吗？就是你希望找一个积极的人啊，你希望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自己也会被带动起来。 是， 所以以前我一直特别喜欢就是体育好的人，就是给我感觉很有活力的人啊，就是至少在这方面呢我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哎，这个人会给我很多的这样的刺激。 或者有些朋友就喜欢自己没有的东西，像你这样就是喜欢体育好的是因为你自己并不在这方面擅长。 对，我曾经还好，后来就废掉了。对，我现在经常会跟我的朋友啊同学说，哎，我说你们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体育都挺差的啊，就比如陈默你什么800米400米应该都是运动会都不用你吧， 但我现在体育可好了。 对啊，我就想我上学那会儿不管小学初中高中啊，所有的项目，哎，什么缺什么让我就来什么，我就没有第一 全能是吧， 没有就是没拿过前三名的。 所以你看真的是活久见、啊、 真的是 人生小时候怎么样、 哦、跟看他们健身我就想天哪 以后怎么样完全不一样的、 哦、我现在是胳膊也疼腿也疼啊，这个真的是和做晚间节目有关联， 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因果关系，就是人的体能真的是要靠运动来保持和激发的，当你持续运动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你整个人生状态都会有所不同的。 但我就害怕一旦运动量大之后我口才就不好了，因为你知道会累的， 想多了。不过确实我觉得晚间节目尤其是每一天晚上3个小时的节目确确实实需要一个体能蓄积到晚上的，因为白天如果你过量运动的话到晚上确实比较容易累和困，这个倒是一个真的情况。 对，从2012年全面到了3个小时连着啊、在晚上也是有6年的时间了，真是不知不觉哈。然后男左女右呢已经陪伴大家11年，马上奔向他的第12年。我们说12就是一个轮回哈，想想也是挺不可思议的哈、我们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可以驻足了11年那么久了。 哎， 手牵着手看遍四季的景色，走过雪天又见叶落，你曾说我是那束光，在你的生命照耀着，一颗心要落寞多久才能懂爱与被爱多难得，你曾说拥有我生命中的快乐，才能够分享才能慢慢诉说，

是不是很老的一首歌？ 阿杜， 对，阿杜的离别，我查了一下，他的第一张专辑应该是2002年左右发行的，然后就是后来到比较晚的时候才有一些歌曲啊，所以这首歌应该也是他最早的这个作品之一。 嗯，刚才默默在直播间差不多像 KTV 一样唱了很长时间， 年轻的时候唱的歌呀。 关于你要的爱，在这个时段的尾声呢，我们来分享来自听友楚涵 ML 啊，他的这个感触哈。他说，我要的爱情最好的样子是以信任之心不限制对方自由，又以珍惜之心不滥用己之自由。 嗯， 当然这一切还有个大前提，就是只要那个人，只要是那个人，只要我愿意，心甘情愿。 哎，心甘情愿很重要。 好吧，这时段的尾声呢，我们来听一首徐佳莹演唱的《一爱难求》， 然后我们就第四时段真爱时段再见喽。 你懂什么？三界有什么好？若无贪嗔，我并无烦恼。又怎能叫我一步三回头，为爱愁为恨求，为情把魂魄都丢掉。要我爱的那个爱我，只要那一个爱我，你用什么换这一爱难求。若无病若永无苍老，又怎叫花火不胜诛心斗，为人守为心凉，为梦把运气都赶跑。要我美得多他魂魄，一直在他心里闪烁。有道说此心所求不过凡云，不得执念血腥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若求，唯愿寒蝉折磨参透。梦为星球赐我哀愁，半生着魔着魔。又怎能得自我不顾他人说，为自守为寂寞，为云烟过眼都可怕。要他眼里心里的我，绝无可能再有一个。有道说此心所求不过凡云覆雨厮守，不得执念血腥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多求，唯愿寒蝉折磨参透。梦为星球赐我爱着。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小薇愁什么呢？

从心里往外的接受的理解。 嗯，确实 这个很重要。我们老说宽容包容理解，但是其实年轻的时候对于这些话我们的这种领悟力还是比较差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想自己的部分真的会很多。 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心境吧。不过呢，我觉得他的总结也挺好的，画个大白温暖你。他说，爱就是虽然没有在最好的时光相遇，但遇见以后都是最好的时光。 突然间想到那句，爱就是蓝天白云狂风暴雨就都会有的。 对， 就那句大家特别爱听的那个歌里的啊，所唱到的、就是他会给你一段让你觉得很明媚哈，看起来就是有希望的未来的那样的天空，同时也会突然之间暴风骤雨，让你知道能不能挨过去啊。 是， 能熬过去的，可能这段爱呢就有了另外一种升华，就有了一个升级啊。还有就是组成了家庭之后，有了孩子之后，可能爱的这种感觉又发生了一些不同了。我和默默都没有组成家庭，所以我们在谈到爱的时候可能还是很理想化，甚至也有一些自己一直固守的东西。 所以其实想一想，人生一直理想化也不是一件坏事、 啊、 至少你仍然保有着对一件事情的特别美好的这种期望。 对，你记住，爱绝对不是人人相似的，一定是各有各的不同， 千人千面。 对，就像是一件衣服啊，那个买家秀大家都不一样对不对？甚至有的人买家秀会比卖家秀还好看呢。 没错， 这都是不一样的地方。 哎， 你不能因为说啊，你看你这张这个衣服怎么他穿的就是不显胖，我穿怎么就显胖？ 嗯， 这跟你的脸型啊，还跟你的气质啊也有关系的。 对，跟你的身体比例啊，以及跟你自己看待自己的角度都有关系。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哦，就是最后的最后，你会发现爱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福报。 嗯， 就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福报他抱在你其他地方了。我们要怎么说，你我都是在其他方面极其顺利的人对不对？我们可能这个福报就抱在其他部分了，然后爱情的福报就是比较少。 嗯，也不是个坏事。 对，就是老天他都是平均分配的，然后到你那儿就份额不足了，把这个爱的福报都给了别人了。 没关系，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在过着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 对， 在这个独一无二的人生当中呢，你可能真的会遇到很多人啊、就像这首歌唱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和你有关，关后无感。若是真的，敢问作者何来罪恶？全人离散，有多为难？若美丽的故事来得太晚，所以到哪里都像换个美人去，就好像你曾在我隔壁的班级。人们把难言的爱都埋入土壤里，袖手旁观着别人经历，撇清自己。我听见了你的声音，也藏着颗不堪陷的心。我躲进挑剔的人群，夜一深就找那颗星星。把晚来的爱都锁在

想着你很不值得一提的事，谈天聊事寂寞的事，恋爱时我便慢慢消瘦，你总是想着我笑着，不懂爱是痛苦的事，你想我要什么呢？温柔或是永恒， 来自袁泉演唱的《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 这就是这种怎么说呢，一些过来人对于爱情的理解。其实爱情并不是一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但确确实实是一些疯狂的小事组成的。 对，我觉得当你遇到过一些人啊，明白了一些爱的感觉之后，才真正明白了自己想要的那份爱是什么样的。而如果遇不到的话呢，你也不会再像曾经那样就是轻易的去尝试了，你可能更懂得了保护自己，同时也不轻易的奉献真心了。 嗯， 这就是为什么人说，不是说你年龄越大就是越遇不到爱情，或者是不想去谈爱情，而是你更能分辨出什么是真正想要的爱情。 嗯，确确实实，我觉得越懂自己，越知道自己想要拥有的是什么，越能做出决断，越能知道自己其实并不需要拥有什么。 对， 也正因为你懂得了做选择，我觉得在感情的世界里边呢，你才不会那么挑剔，因为你知道你得到了你真正想要的这种感情之后呢，也意味着你会有很多的付出。 还有就是得不到的时候也不会这个心里面空落落的。 嗯， 你知道这个人太难了，因为你太好了。当你用这样的一种想法自我安慰的时候，不会觉得一个人是特别啊寂寞孤单呢、啊、羡慕别人。当你把你自己的生活也过得风生水起，很丰盈快乐的时候，你大概知道这就是等待时的一个状态啊。 嗯， 它并不是悲悲惨惨的。 其实我们一直强调心静自然就比较好哈、啊、就是在今年的这个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有一个主题演讲，这个主题演讲的题目就叫做内心宁静最大的敌人是恐惧和忧虑。 嗯， 确确实实，如果在感情的世界里边你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出现了恐惧或是忧虑的话，其实你对待这份感情也就失去了它应该有的宁静感。 这就是很多女生所要的安全感嘛。 嗯， 就是她之所以心里面会慌乱，会有动荡不安， 是 你不秒回她，她会觉得你干什么了啊，是不是跟其他女生在聊天啊，是不是不爱我了。之所以有这些碎碎念，都是来自于内心里对于这种感情 是 未来的走向其实是没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的心态。 嗯， 当然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谈一段爱情就一定得到头，对吧？ 是， 不到头这过程里呢自己就会觉得抓狂。 嗯哼， 但是呢在一次次没有到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了这个控制这件事情呢真的不是感情能往好的发展的一个方式吧，更多的是两个人真的是顺其自然，行云流水。 嗯， 我觉得只要那个人是你真的发现他让你有一种真的是一物降一物的那种感觉了。 对，就是对上了， 棋逢对手啊。 哎，是的， 你开始不愿意动脑筋了。就像我们刚才也看到有一些听友说，我愿意在他面前做个小女人。这个安清浅也说，我想要的爱就是我在外面可以踩着高跟鞋披荆斩棘，但是在你面前我只想做个小女人。 uh-huh. 这是特别对的哈。 嗯， 就是我不希望在你身上我还要这个每天要治大脑要为你的这件事情不停地运转。 uh-huh. 他现在在做什么？ 嗯， 他今天之所以晚回了几分钟，是不是？我觉得这些是无意义的，因为有时候你知道男人啊，他在这些事情上，尤其是他确定了一段感情之后，和女人在处理方式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站在你的角度可能很正常，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也确确实实是你缺乏对对方的信任吧。 对，我那天看到一篇文章里，他提到了一种观点啊，叫做情绪的输出。好的感情是两个人的情绪输出里都有彼此觉得舒适的东西。 是， 而不是一味的你输出的东西都是那种糟糕的、疲倦的，甚至给对方紧张感的。你好好想一想，你的情绪输出是否对呢？ 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 用一种魔鬼的语言，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 特别的好听哈，一首王菲的《流年》。 对啊，这首歌真的从语气语调再到每一句歌词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曼妙。 对，今天晚上在听这首歌，再加上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王菲哈，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真的是生活里哈有许多你意想不到但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终究会让你看到听到。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其实你要的爱，即便是你没有给我们答案，但是我也相信在你的生活里它始终都会在你的脑海里哈，时不时的提醒自己，我要一个什么样的人走进我的生命里。有一句话说，其实这是一个缺爱的世界，很多人与其说是在找爱，不如说是在找安全感，但却不知道最大的安全 都来自于你的自信。 嗯， 荷尔蒙只负责一见倾心，柏拉图才负责白头到老。至于中间的过程，你或许需要经历好几个，才能找到个旗鼓相当的就此牵手一生。好像有道理哈。 嗯，确实， 就是爱情它最初的电光石火可能不能维系特别特别久。 嗯， 就包括会经营的两个人很浪漫的，后来的感觉和开始也是不同的。 而且有的时候经历了更多的感情之后会让人产生一些变化。 嗯， 有朋友分享说，喜欢一个人见到他捂住了嘴巴，喜欢的意味还是会从眼睛里出来，那时候一想到他就会眼睛发亮，可是现在不会了。我觉得不管你经历了什么样的感情，又或者是什么样的坎坷，其实都应该保有对情感的那份最原始的热爱，因为这才让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对呀，最后这首歌呢就是答案。爱真的是晴天蓝天白云晴空万里，又突然狂风暴雨。 对呀， 但这一切就是我们都要去体会的变化。 没错， 允许变化，同时也知道一个不离不弃的人才真的是爱所给予你最大的，这一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无论如何他都没有离开。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给自己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多一点的耐心，让自己可以在感情的世界当中享受，也可以让自己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时候可以很有底气，这样当你有很好的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你才不会担心自己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任何时刻其实都可以开心起来。 好吧，今天晚上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愿你要的爱都会找得到。 是啊， 我们下周再见。 晚安。 永远。